于是当这么一批非主流出现在西部荒漠上时，很快就引起了玩家们的关注。这些人个顶个的拥有大公会的称号，此时齐齐地在这里现身，敏锐点的玩家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了。而这些非主流都已经从公会那边领到清晰的命令了。此时散落在西部荒漠，一边守候着 BOSS的刷新，一边注意着星星公会玩家的动静。地图另一端的奥马尔山情况也是大同小异，只不过人数规模要小很多。守候在持续着，但BOSS却是迟迟不出。俱乐部公会的玩家早已经是手痒难耐了，但身为大公会的成员，他们却不能无理由出手。 尤其是在练级区这种人多眼杂的地方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但问题这风也忒久了点儿，而且这 BOSS 刷新比天气预报不准多了，报目的而来的俱乐部玩家们很快就有些寂寞了。再看星星公会的玩家们，此时就忙得很，因为他们不是非主流，西部荒漠对他们而言是很合适的练级区。 他们一边杀怪一边游走，全当是练级了。很快，一早上过去了。守在电脑前的会长大人们眼都红了。没办法，他们都是通宵夜党，照理早上都该睡觉了，谁知巨魔校这个魔头回来旅游，害得大家加班工作，挣扎到中午都累得不行。眼见 BOSS 先做休息，有情况了自由收下，把他们叫醒。下午3:07，对于中午过后才睡的各大时区会长而言，正是他们深度睡眠的时间，结果却是遭到惨无人道的打断。惊醒的众人连忙都是一边问着情况，一边向电脑方向挣扎，还没等接近目标，已经确定了消息。 蓝鲸骑士率先刷新了。哎，星星公会的人有什么动静啊？所有会长几乎同时问的都是这个问题。好像没什么动静。手下报告。哈哈哈哈，果然。众会长都是得意，立刻在他们的讨论组里展开了交流。只是不大会儿，却又面对了一个很矛盾的问题。 这个蓝鲸骑士他们互相还得抢一抢吧，但是现在他们在那儿投下的人手可都有点多，所以指挥者都还没有轻举妄动。目前是一个临时凑成的野队在这儿打蓝鲸骑士的主意，正被虐得血流成河。野兔 BOSS 那绝不是野队能拿下的，更何况这里还是新人新区，所以野队在打主意，这一点工会会长们都不慌。 他们的主要对手到底还是目前讨论组里的这些人。那边人有点多啊，这样杀起来可有点乱。车前子先开口了，然后居然没有人应声。车前子一看，这些王八蛋已经去打鬼主意了，根本就没人打算在这里商量，于是也立即沉默，赶忙和西部荒漠那边联系，了解具体情况了。 13家会长，每家至少都有一个团的兵力，现在聚集在西部荒漠。蓝鲸骑士和他的骑士队就在他们身侧不远，刚刚已经把那只野队给彻底斩杀了。此时，又有一帮练级玩家不知死活的在召集队伍。13家工会的玩家依然没去理会，只是留意着他们真正的对手。 对峙终究还是会被打破，无论如何僵持，大家也总不能一直互相凝望到这一周结束。先动手的那也未必就会输，因为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牌，谁也不知道谁的安排。每一次 BOSS 争夺战，那是一次见招拆招的过程，实力、算计、运气，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决定最终的结果。 西部荒漠上，由开始的小规模碰撞，到开始逐步扩散， 随后那些企图隔岸观火的也会被迅速地卷入局中。杀 BOSS 同时也互相杀。上一刻大家可能是攻守同盟，下一刻双方就已经拔刀相见。BOSS 的生命在减少着，每家工会的成员也在倒下着。至于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野队，这种场面识趣的话就该早早躲开了，猥琐的就留下当个拾荒者。虽然在普通区这产业并不发达，因为暴戾实在是远不如神之领域那么奔放。正杀得如同一团乱麻，工会会长这边突然收到卧底送来的情报，军魔校在工会下令的要朝着蓝鲸骑士出发了。 什么？这个时候？ 所有人呆住了。 像黄雀在后。 战斗现场，星星工会的玩家看到君莫笑的消息，已经开始朝这方向汇集。混战的外圈，一个个头顶星星工会账号的玩家开始出现了。一个，两个，一十，二十，一百，二百。他们的等级都不高，有些甚至连五十级都不到，完全无法和大工会的这些玩家相提并论。但是他们人多，而且他们团结，在他们十三家工会打成一团的时候，他们突然齐齐出现了。 停停停，那边先停，不要让军魔校捡了便宜。难道这家伙的目标真的是蓝鲸骑士啊？妈的，奥马尔山的人赶紧往回赶，赶也来不及了，再说这万一还是计呢。 所有人纠结呀，郁闷呐，揪头发呀。但是至少他们都明白一件事，此时再这样继续乱战下去，很有可能被星星工会当了黄雀。 喂，反正是抢 BOSS， 不用客气，先合力把星星的人给搅了。 有人提议。 嗯，看来只能如此了。 讨论组里很快一致通过，命令传到了前线。十三工会刚还杀的那般凶狠，转眼又要并肩作战，瞅着外圈那一堆星星工会的称号，突然像散成个圈就杀了过去。 跑！ 这个时间，星星工会里赫然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命令，围上来的星星工会的人顿时掉头就跑。此时大工会的玩家还差得好远呢，打又打不着，追又追不上，很无奈呀。 妈的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众工会揪头发呀，结果就这乱哄哄的一下，那边蓝鲸骑士倒是发威了，领着他的骑士团狠冲了一下他的仇恨目标。被冲的也不能不还手啊，连忙反击。结果其他工会一看，这很不好啊，这样搞下去蓝鲸骑士要被他输出倒了，于是连忙又要来阻止。大家你来我往这么一乱，星星工会的玩家又聚回来了，聚得很不隐蔽。军魔校的消息就是干放在工会频道里，搞得各大工会会长都像同步接受到消息一样。这一回呢，要不要去杀？这一杀人又跑，又乱一次， BOSS 还在后边发威呢。 兵分两路， 有人出了主意。 对， 大家纷纷点头，分一部分人去追星星的人，然后留一半继续杀 BOSS， 这多好啊。命令这样下去，西部荒漠的人兵分一半去追杀星星工会，星星工会的人又在跑，但这次可没人放过他们了。大工会的玩家死命的追，杀不成也至少把这些家伙赶得远远的。结果这些家伙没有被他们赶远，却是被他们赶到一块儿去了。会长们也是同时收到这个消息，军魔校那边在叫大家聚集。 不好，我们这样乱哄哄的追着一定很散。 钟会长突然意识到很有些不妙。 不要急着追，注意阵型，不要乱了。 众会长连忙提醒那边的带队人，结果这边还没来消息，另一边却有消息了。 顶不住了。 什么顶不住了？ 会长们茫然了。 BOSS 顶不住了。 BOSS 顶不住了？靠，仇恨在哪家身上啊？最后一击有没有把握抢到？ 收到这样汇报的消息，大惊之下连忙问着。荣耀之中打怪的归属，简而言之就是以仇恨论的。仇恨最终在哪一方的身上，这个怪就属于谁。爆出的物品，这一方将享受到系统保护。30秒内，除了他们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失去的。这听起来挺简单，关键是这个仇恨的计算很有些复杂。通常来说，最后一击所产生的仇恨最高，甚至可以超过其他时候使用这样一击所制造的仇恨数倍之多。这很容易理解，毕竟是这一击夺走了人家的生命，人家当然要狠狠地仇恨一下了。除此以外，像刚开始条索的第一击，仇恨也会有一定的加强，而且这种时候要看具体情况。主动进行的第一击和怪物发动攻击后反击的第一击，那仇恨值又会有一些不同。总而言之，规则概述起来是简单，问题是仇恨的计算方式却一点也不简单。尤其是在面对 BOSS 的时候， BOSS 都是有名有姓，有背景故事，有他们的性格，这种种细节造就了第一个 BOSS 都不相同的仇恨规则。就拿致命的最后一击来说，有的 BOSS 会产生5倍的仇恨，而有的 BOSS 在这一击下甚至会产生10倍、20倍的仇恨。还有的 BOSS 在血红以后受到攻击仇恨会加强，也有的 BOSS 对第一击十分敏感，仇恨会很强。所以了解一个 BOSS 的仇恨规则是争夺这一 BOSS 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不过通常来说，最后的致命一击总是不会让人失望的，所以此时收到汇报的会长大人会有此疑问。因为当两队累积的仇恨很临近时，落后一方往往可以靠着最后一击一举反超。结果对方的回答却让他更加诧异。 不是 BOSS 顶不住了。 那到底是什么？ 是我们顶不住 BOSS 了。 什么？是谁在搞鬼啊？ 没有谁在搞鬼，是我们通通顶不住了。 开什么玩笑，你们。 字刚敲到这儿时，会长突然就怔住了。他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讨论组里也已经炸开了锅。很显然，刚才向会长这边大叫顶不住的并不是某一家，而是所有工会。他们竟然通通顶不住 BOSS 了。为什么？会长们初时都觉得难以置信，他们正准备立刻回吃回宿，结果都是消息书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反应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现在杀 BOSS 的这一伙人来说，他们是在开荒。这些玩家虽然拥有非主流的较高等级，但是他们依然也是荣耀的新手，猎杀野兔 BOSS 这种事儿，各大工会都是由核心的精英队来完成。他们这些人都是神之领域过来的，多年征战荣耀，从普通区到神之领域都有足够的了解。过副本他们熟，杀 BOSS 他们也会。但是现在的这些人呢，他们却是真的在干一件他们第一次做的事儿。蓝鲸骑士目前为止第10区还只猎杀过3次，都是大工会精英队参与完成。这些新人玩家哪有可能有击杀这种 BOSS 的经验？杀一个从来没杀过的 BOSS， 纵然是看了攻略什么的，团灭个10次8次的又有什么可稀奇的？俱乐部工会玩家能把普通玩家的等级越拉越远，并不全因为他们这里都是些练级疯狂的人，更重要的一点是俱乐部工会里有高手坐镇，有老玩家坐镇。这些人坐镇的意义在哪里？对于带队下副本的时候可以减少很多损失，因为他们会打。 至于五个新人菜鸟，那每开荒一个新副本时，不知道要死去活来多少次。荣耀里死亡可是扣经验的，死一次，升级速度可不就被拖慢一些？如此一路开荒上来，等级当然是和俱乐部工会的这些玩家天差地别了。而现在，这些因为有高手老手相助，升级开荒一直很顺利的玩家，终于也是遇到了开荒应有的难题。面对蓝鲸骑士这种远比副本 BOSS 更为强大的存在，他们根本就招架不住。开始每家工会人多，乱哄哄的，根本没发现圈内面对 BOSS 的那些玩家的尴尬。而后竟然大胆地分了一半去追杀星星工会的人，结果收到星星工会的人在聚集的情报后，众会长还在担忧那边会出问题时，这留下对付 BOSS 的一半人马却早已经溃不成军了。蓝鲸骑士和他的骑士团都已经召唤出了他们的战马，列队而成，发起了整体的冲锋，左冲右突，滚滚黄沙在他们的铁蹄下被掀起，卷起一条黄色巨龙荡漾在这西部荒漠之下。黄沙巨龙的身遭全是被撞得七零八落的众工会玩家，这些玩家哪有见过这场面啊？荣耀中根本没有坐骑这一设定，而24职业中的骑士一职，这骑士二字也代表的是一种阶层，一种精神的象征，并不是指骑马打仗的那个兵种。而眼下的蓝鲸骑士和他的部队却赫然是一个骑兵队，高大威猛，气势汹汹地冲来时，该攻击人还是攻击马？攻击马打哪个部位才有效果？攻击人武器不够长怎么办？玩家们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早被撞翻在地，运气差的还要被铁蹄踩那么几下，被马上的骑士劈砍几刀，生命都是刷刷的往下掉，被来回冲刺上几下，立刻就已经横尸当场了。他们当中倒也是有老玩家带队的，但此时已是根本指挥不住，无奈一边向会长那边求援，一边急调追杀星星工会的那一半人马。这一半人听了这样的召唤也是犯迷糊啊，显然对于留下的一半人居然被 BOSS 给砍了，觉得有些不能理解。结果等他们回身过去一接触，立刻一个个也木了。这是个什么场面啊？这个该怎么对付？这人都在马上打不到怎么办呢？这打马好像没什么效果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倒了，哎呦，我被马踩了，哎呦，哪来的剑砍我？哎呀，我死了。尸横遍野，这个场面完全就可以拿尸横遍野来形容。野兔 BOSS 的攻击那该有多强力啊，对于这些血薄的布衣，有的是技能可以一击秒杀。蓝鲸骑士率领的骑士部下虽然不比 BOSS 那么强悍，但也非一般的精英怪可比，随便一击下去也足够任何一个玩家肉痛一番了。讨论组里的会长们早都乱了套了，因为他们很清楚蓝鲸骑士的实力，仔细一衡量，真不是他们派出去的这些所谓的人海能对付得了的。再多的人海，如果没有有效的战术，那在 BOSS 面前都只是炮灰，轻松耗死一整个工会，依然活蹦乱跳的。